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12:06，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吧。比如说在公众平台上看到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跟我说是看到现在窗外面云飘飘，此时此刻最点播最应该点播的应景歌曲是来自朴树的冲出你的窗口。还有钱佩瑶也说了，说也是通过别人推荐了一首歌曲，听了很多遍，马良的《往后余生》。特洛伊在11:44的时候送出了一份祝福，要送给小小。他说这几天呢也是一直在带病坚持工作，在忙碌当中也希望他能够注意身体，希望我们都在上半年所有的付出，这些都是在为下半年的惊喜来做铺垫。再来看看还有其他来报道的朋友，比如说圆圆 Cherry， 比如说 Easy Time， 比如说 Evan 飞，还有谢谢松松、深蓝色的秋、莫尔、 Holo 东、 CY 和阳光灿烂。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这份祝福是来自刚刚11:26的时候归去来兮曾经给我的留言。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刚从一所大学校园当中出来，校园里面到处都是拍毕业照的学子，也许今天炎炎烈日也就像他们青春洋溢的热情。这几天高考成绩发布了，自己的孩子填报志愿，高三的学子也要开始分手各奔东西。前天呢参加了女儿学校组织的离歌未央再续华章的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那女儿呢给自己最喜欢的最敬仰的物理老师还安排了一首独唱歌曲，就是朴树的《平凡之路》。他说这是一首老师从来没有唱过的歌，但是希望能通过这首歌曲送给自己，也要送给妈妈，因为妈妈也很喜欢朴树。今天呢归去来兮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他说在昨天师生互相离别互相拥抱的那样的感动依然历历在目，想通过这首歌再次回味，并且送上最诚挚的一份感谢，感谢老师们3年的陪伴、帮助与鼓励，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接下来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这首歌来自归去来兮点播，在12:08和你分享《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怀念就像是一首永远也听不完的歌一样。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小时你都可以在平台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我呢会在上节目之前呢整理一下，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天当中，白天黑夜在这段时间大家都点了什么歌曲，然后把它整理出来之后，会在第二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你送出留言，为你送出这样的一份温暖祝福。圆圆 Cherry 他说，刚刚听平凡之路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哇听了十几年了吧，其实这首歌也没多久，可能也就四五年的时间，但是也有这样的歌曲，就是可能听上去你会觉得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比如说李宗盛的山丘也是刚刚五年，但是又好像听了五十年一样。还会有一些歌手呢是听上去不管听多少遍你也都会听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周杰伦。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Easy Time， 他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给我留言，希望想听到周杰伦的这一首《七里香》。

最高气温3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7月2号，俄罗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丁列宾时隔4年将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携手钢琴家安德烈科罗别伊尼科夫共同演绎德彪西、普罗科菲耶夫、格里格及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这位被誉为新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小提琴独奏家将以浪漫柔美、灵动火热的激情展现弓弦上的高超艺术。另外，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音乐会也将于次日接棒上演，他们将以大提琴重奏的方式展现出全新的音响美学。再来关注英国流行女歌手2018年歌手总冠军 JCJ 将于今年8月底全面开启中国巡演，本次巡演将登陆武汉、郑州、北京、成都、长沙、无锡、深圳、天津和上海等地。5月 JCJ 刚刚发布他乐坛生涯的第4张专辑，由4张 EP、16首曲目联合组成的作品 ROSE。8月，大家可以和结石姐一起在音乐的光影中感受魅力英伦之声。最后，我们来关注近日一组霉霉 Gateway Car Reputation 巡演被评 MV 片场照曝光。照片中，霉霉身处一片干裂的荒原，手举彩色烟雾棒，张开双臂，荒原上开跑车，酷炫拉风。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下半时段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欢迎你24小时都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和一段祝福，一并的在节目当中隔空对话送出去。在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我们首先要先送出的一份是生日祝福。今天是2018年6月27号了，这是来自小杏花开，他要送给饼子，祝你27岁生日快乐。希望呢以后不用再为这个金钱烦恼，不要也再纠结于感情，那在工作的道路上能够越来越顺利，希望能够好好的把握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呢今天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庆祝你的生日了，只能说等我回到北京之后再来找你聚会。半点之后的开场，张惠妹我最亲爱的，来自小杏花开点播。 还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

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 吹过的夏天就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给我的留言一样，他说窗外的世界会给你美好的期待，此刻啊，只有大鱼大肉丰盛的午餐能够给我更加美好的期待了。还有刚刚在平台上钱佩瑶也说了，说今天不光是在开场的时候那位接受祝福的朋友过生日，今天6月27号还是一位演员梁朝伟的生日。很巧的是前两天我还刚刚重温了他的电影《无间道》，他在里面和刘德华两个人飙戏的场景真的是太赞了。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如果说你很喜欢那英和张惠妹的话，你可以好好听一下下面这段故事，关于他们两个人。这首歌同样也是张宇和十一郎两个人创作的《趁早》。说回来，这首歌其实是一个误会，但在误会的背后呢，诞生了两首经典作品。熟悉《趁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第一位首唱者是谁呢？是阿妹，张惠妹，对不对？但是《趁早》这首歌最初最初其实是张宇写给那英的。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歌手向这个有才华的音乐人邀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那有些是命题作文，比如说这个娃娃金志娟找到李宗盛，希望能写出自己的感情经历，那又有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吧？ 但有一些呢就是开放命题了，比如说我就是很喜欢你这个音乐人，那我希望你根据我的特点来为我打造一首歌曲，各种各样的方式邀歌的形式都有很多。但最早那英就向张宇邀歌了，就有了这一首《趁早》。但是因为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两个人都把这事儿给忘了，那英都没有过来把这首歌拿走，也没有说要来唱，导致呢这首歌曲在中间出了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张惠妹找到张宇，她说，哎，宇哥能不能来帮我写一首歌曲。张宇说，好啊，我刚好手里面有一首《趁早》，你来唱吧，非常适合。结果就在同一天的晚上，那英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她说，哎，之前为我创作的那首歌现在怎么样了，我能够拿走来演唱它吗？这个时候才张宇才发现就是张冠李戴了，他把原来给那英创作的歌曲给了阿妹，那最后怎么样来履行承诺给那英呢？张宇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有才华，他花了5分钟的时间写出了另外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同样也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成为了一首传唱很久很久的经典，这就是另外一首心酸的浪漫，也是那英在2000年之后的一首经典作品。所以这三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有时候经典的作品诞生的时候会有一点荒谬，或者说有一点误会产生。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张宇版本的《趁早》。 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爱一直自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 趁早去爱，趁早去吃，趁早去表达心中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跟各位继续回顾一下之前在父亲节的时候录制的有声家书。今天这期呢也是延续了昨天这个关键词，就是你可以回复爱好两个字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位朋友，他从有声家书里面通过话筒录下来的是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捡起自己年轻时的爱好，少玩牌，多去游游泳啊，骑骑自行车，打打乒乓球，吹吹口琴。我也是通过那样的一段短短的声音才了解到，哇，原来他的父亲年轻时是一个那么多才多艺的人。如果你也想看到，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爱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也是算是刚刚漏掉的一条留言吧，这是来自谢谢，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我只在乎你，想把这首歌送给水与火的缠绵，不管怎么样，希望都会坚持下去。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明天同一时间，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只在乎你，送给你哦。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着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